21岁的时候嫁给了30岁的舒曼，婚后生活虽然充实，却很辛苦。她在16年之间生了8个孩子，除了照顾受病魔折磨的丈夫舒曼，她对这些孩子的教育也投入了全部的精力。59岁时，克拉拉担任法兰克福音乐学院的教授，她将自己长期演奏生涯中所得的经验，热切诚恳地投入教学当中，是学生心目中的偶像。她是妻子，是母亲，是音乐家。克拉拉·舒曼在她的3重身份中挣扎了一生，也奉献了一生。现在后人很多都在谈论克拉拉与勃拉姆斯的感情纠葛，其实与其关注这些，不如多了解克拉拉舒曼本身。他5岁就随父亲学钢琴，8岁就可以开独奏音乐会，19岁的女孩子就登上了维也纳的乐坛。而婚后她曾与丈夫一起去俄罗斯和意大利旅行演出，后来定居柏林。而那个时候，许多的音乐家慕名而来，就想听听克拉拉的演奏，还有一些作曲家创作完新作品以后，也想听听克拉拉对于新作品的意见和评论。而同时，克拉拉也是一位作曲家，但她是妻子，她要照顾饱受病魔折磨的舒曼，还要照顾那么多的孩子，所以这些也影响了她的创作成就。早期克拉拉以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闻名，后期以演奏肖邦和舒曼的作品著称。他还创作有钢琴协奏曲、特兴曲、艺术歌曲，也曾编辑罗伯特舒曼全集。而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克拉拉舒曼的创作G小调钢琴3重奏，作品17。 玛利亚·卡拉斯，伟大的歌剧女神，她是为艺术、为爱情而生的音乐家，她是意大利美声歌剧复兴的代表人物。她兼备高超的演唱技术和超凡的舞台表现力，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高音之一。关于玛利亚·卡拉斯的故事，曾经做过几期节目介绍过她，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梅耶贝尔的三幕喜歌剧《迪诺拉》当中的著名选曲《影子之歌》。梅耶贝尔本人的作品在进入20世纪后，直到今日已经很少被上演了，然而这首《影子之歌》却被视作众多花腔女高音演唱保留的曲目，而频频出现在音乐会上。管、木管、打击乐这些声部在过去都是男性音乐家的席位，而在今天各大交响乐团中，这些席位都出现了女性音乐家，而不乏佼佼者。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小号演奏家阿里森·巴尔松所演奏的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。 行。如果说节目一开始的 Pretty Woman 是男性对女性的赞颂，那么这首《水星物语》的主题歌，我觉得则是女性自己感受自己的美丽。我们的美丽不需要别人。这里呢，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中的这首主题歌，感受到无论遇到什么，当你的心里有爱，整个的人生也变得幸福而美好。送给爱音乐的你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。 Qu'avons-nous vu de l'amour? De vous à moi, vous m'avez eu mon amour.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ponaise. 钢琴女大祭司的 Argerich， 她的演奏技巧卓越，热情奔放，以速度见长，拥有很多男性钢琴家都难以企及的速度以及技巧。但是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，我就为你带来她所演奏的看似朴实无华充满着憧憬的作品，但其实只有饱食人生况味的人来演奏才显得朴实而又纯真。舒曼的童年情景，舒曼的童年情景，想象一下，可拉拉演奏的时候又该是什么样子呢？

a smile reflected in a stream. She may not be what she may seem inside her shell. 她也许是我一生无法忘怀的容颜，牵动着我的欢愉与悔恨，也许是我今生必须为之付出的珍宝。他似夏日欢笑的歌声，有如秋日里的清凉。他也许是我梦里的镜子，是细流中映射的微笑。他也许就是我活着的理由，是那个我在艰难岁月里魂牵梦绕的人。 Allowed to see them when they cry. She may be the love that cannot hope to last, may come to me from shadows of the past that I remember till the day I die. She may be the reason I survive.Take her laughter and her tears and make them all my souvenirs. When she goes, I've got to be. The meaning of my life is she. She. Oh, she. 回到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女性音乐家们的演绎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。在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优秀女小提琴家，像安妮索菲穆特、郑金和、密多里、莎拉张、希拉里憨、朱莉亚菲舍尔等等，而在这其中最著名最为抢眼的就是小提琴家安妮索菲穆特。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就是由安妮索菲穆特担任小提琴独奏，乐队柏林爱乐乐团，指挥卡拉扬。 安妮·索菲·穆特从小就天资超群，七岁就参加了德国的青少年音乐比赛，并且获得特别头等奖。而且在13岁的时候，卡拉扬在柏林聆听过了穆特的演奏，当即决定让他参加1977年萨尔斯堡维松艺术节的音乐会，同时又让穆特在夏季艺术节上演出。穆特在15岁的时候与柏林爱乐和卡拉扬合作演出了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，数日以后他又在柏林音乐厅再次成功演出了莫扎特的 C 大调协奏曲和 A 大调协奏曲，并且录制了他的第一张唱片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那时的录音。少年时的穆特，他演奏的莫扎特和莫扎特当时创作这首曲子的情绪真的是很合拍，我们来听听穆特当时惊人的技巧吧。听到的就是伊迪特皮亚夫被誉为法国小麻雀的他所演唱的不，我绝不后悔。如果要用一首歌来形容伊迪特皮亚夫，不是他唱过的玫瑰色人生，而是这一首，总是觉得这个女人小小的身躯里面蕴含着如此巨大的能量。 rien, c'est payé. 从1936年开始，直到去世，皮亚夫录制了许多专辑。他在世的时候并不富裕，事实上他经历过多次的车祸，还有毒品困扰。他去世时，还有比他小很多岁的第二任丈夫留下的一大笔债务。但我觉得他的一生就像这首歌唱到的，绝不会屈服，绝不会后悔。 Ni le bien qu'on m'a fait, ni le mal, tout ça m'est bien égal. Non, rien de rien. Non, je ne regrette rien, car ma vie. 在古典音乐流行里，音乐不分界限。同样是歌者，他的人生与伊迪特·皮亚夫完全不同。他是伊丽莎白·施瓦茨科普夫女爵士。施瓦茨科普夫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女高音的典范，尤其擅长莫扎特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作品，在艺术歌曲方面更是有很高的造诣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施瓦茨科普夫演唱的理查施特劳斯的艺术歌曲《黎明》。